Disco 好像总会有一种魔力，可以瞬间的把你一天疲惫的心情给叫醒，这就是 Disco 的一种魅力所在吧。刚才所听到这首《欢迎光临 Disco》来自于哈林庾澄庆17年前的作品了，2001年《海啸》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很酷。这样的欢乐的情绪呢，也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近有很多电影上映啊，也有一部电影呢，最近也是热映的，非常的激烈。有人说《海底世界》实在是太美了。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逻辑性太差了。哪一部电影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海王，没错了。和大多数超级英雄的电影一样呢，这部电影当中主角也是天生神力，然后为了保护世界，在一点点的努力之下就成功的逆袭，最终打败了 BOSS， 顺便呢也是抱得美人归，成为了人生赢家。影片的剧情我们就不多说了，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主要说一下影片当中的取景地还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在这个海底世界，还有路面上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王国世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是影片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取景地。海底七国华丽壮美的海洋建筑，包括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巨型的海马、鲨鱼等奇异生物，栩栩如生的海族水兵，哎，好多主角在遨游水下的那种逼真传神的感觉，电影的质感可以说隔着屏幕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各种设施齐全的海下帝国，怎么样，看到之后是不是想，如果说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海上帝国，马上就想去那边好好的转一转。一句恢宏这样的一个词是很难概括其中的。据说电影80%的场景都是发生在水下的，全部都是通过最尖端的科技进行拍摄，以及逐帧打磨，最后营造出来这样的一个特效的呈现。当然除了技术的原因，一个好的选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次呢就选在了澳大利亚素有冲浪者天堂美誉的黄金海岸。这两年去黄金海岸旅行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随着电影《海王》好好的感受一下真实世界当中的那些美丽的场景。下面这首歌曲呢也很好叫醒我们疲惫的双耳，陈星汉和蛋宝合作的《当当当》，旋律很自在，身体想要律动的话 Come on， 让它尽情的释放。 我们之间会变得更亲密，有一种预感，或许会为你敲碎了心灵。有一种遇见，代表着有一段缘分将近。对，有一种剧本，你说我自作多情，但我不相信。之前可能再想一想，嗯，还是决定那么做。既然白天晚上都在养，干嘛变得那么累？心跳跟着节拍轻快，跟着默契和信赖。你笑得够的厉害，我知道这次不会有意外。 吹马屁，你把我带到出来，他翻过来转过去，只能你对我好。我加油，其实让世界知道，快来看上你。若你是自相好， 那 我就当自尊宝。 陈星汉，他自己呢是作曲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当然呢也是歌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和蛋宝共同合作的《当当当》这首歌曲。我们来看一下陈星汉编曲制作的歌曲，包括有 Jolin 蔡依林的《恋我癖》、《Play 我呸》、《Miss Tribal》，以及 Jolin 和安室奈美惠合作的那首非常受欢迎的《I'm Not Yours》，都是来自于陈星汉之手。包括他给张惠妹做的《Booty Call》。以及有几年非常流行的谢金燕的《姐姐》那首歌曲也是来自于陈星汉。演唱会制作方面呢，张惠妹的《乌托邦》演唱会、张靓颖的《Band World》演唱会，全部都是由陈星汉担任音乐制作人的。所以在2016年，他带来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Welcome to the Next Level》当中，要请歌手来合作的话，立马很多人都出来。比如说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跟蛋宝合作的《当当当》。还有跟蔡依林合作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恋我癖》收录其中，跟张靓颖合作的《后天》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好吧，11:12，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出发。黄金海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作为澳大利亚著名的假日旅行胜地，这里呢拥有着明媚的阳光，连绵的白色沙滩，湛蓝透明的海水，以及浪漫的棕榈林。可以说黄金海岸呢是超级适合度过温暖12月24、25号这两天的南半球度假之地了。这里呢拥有着天堂一般的农场，还有跳伞冲浪，可以穿得清凉一些，在海滩上去晒太阳，喝冰冻的鸡尾酒，哎，那个画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趣。去过黄金海岸的朋友呢都说，在这里白天你可以感受到白天独特的美好，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很尽情吹吹海风，哎，别受凉哦，或者是开一个 party， 参加一个 party， enjoy all night。 音乐打开 DJ 专注的姿态，现在很自在，就让身体尽情摇摆，举起双手来，不协调也没关系，快点把偶像包袱全都抛弃，站起来，然后跳起来，眼睛闭起来，放空你的思维，别管谁厉害，这不是比赛，转一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请放开，一股电流穿上来，在云端的海，去北京那个1970的年代，每个细胞都愉快，转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Oh, no. 今天精彩，让自己心态跟衣服一样轻快，制造快乐，这一秒突然明白，哦，还不够。 歌里唱的就跟着节奏 have fun， 就在音乐里放个轻松，你不用太刻意。这首 All Night 依然来自于方大同参与词曲创作并演唱，同时呢带来了徒弟王诗安跟他共同的完成这样的一首作品。王诗安在 All Night 整个英文部分的演绎当中呢，综合了这首歌曲当中方大同本身的味道，好像这个 party 的调调变得更加的特别，更加的丰富一些。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去往黄金海岸。此时的黄金海岸呢，水清沙幼，坐一下飞驰的海面汽艇，哇，那感觉太刺激了。静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华纳电影城，感悟一下海洋世界，这里开心的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回电影哈，除了美丽的大海，我们在影片海王当中可以看到探险路上风格独特的惬意小镇。然后这两天关于他的新闻很多的啊，女主角梅拉跑上屋顶去躲避攻击的这样的长镜头，以及海王呢被攻击建筑爆炸的那些精彩的瞬间，都让观众感到热血沸腾。这样的一个神仙架的地方呢，原来就是影片当中教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取景地，也是屡次被宠幸的意大利小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往意大利西西里岛。这首歌曲在影片当中有出现过，你还记得是哪一个情景吗？还记得那个喷泉的场景吗？梅拉微笑着回头，梅拉在变水上的一个很好玩的海豚给小孩看。Oggi non è giorno per chissà quale fastidio。Oggi non mi accetto per chissà quale vanità. Vedo nuvole, un po' di nuvole. Senti che sapore che ti dà la vita. E che bocca amara che ti lascia.L'avidità Uno, due, tre stella Ti muove, sei perduto Comincia da capo Chi ha avuto, ha avuto Uno, due, tre stella Ti muove, sei perduto Comincia da capo Chi ha avuto, ha avuto città, io chiudo gli occhi 酒的药品。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很想前后说一句 Ciao 你好，走之前再说 Ciao Ciao 再见。意大利歌曲啊，听到这样的歌曲呢，很想来到西西里岛，但是有没有被骗到？刚才说到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影片当中梅拉回头一笑，包括在喷泉当中呢变一只海豚给小孩子看，以及吃花这样的场景，当时放的并不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哦。听着刚才这样一首歌曲，只是带大家来到了美丽的西西里岛。而在影片当中播放的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播放给大家听。 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聚焦人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健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6点活力派，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市2019公园游览年票在上周末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26处年票发售点发售。据了解，2019北京公园年票发售期自12月15号开始，到2019年1月15号结束，办理时间为每天的8点半到下午4点半。同时，根据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从2019年1月1号起，本市60周岁及以上京籍老人及持北京市有效居住证的常住外部老人，凭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可刷卡免费游览市属公园。记者了解到，北京公园游览年票发行至今，在适用人员的优惠范围、优惠幅度上不断扩大。据统计，每年持公园年票游览人群可达到总游客量的30%到40%。据介绍，北京市2019公园游览年票分为100元和200元两个票种，其中100元年票适用的公园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动物园等合计16家。200元的联合年卡适用公园景区，除了上述年票16家公园外，还包括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所覆盖的景区。市民可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及畅游公园了解相关的办理事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星期一，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瞬间逃离所在的这个地区，去往你心往所持的地方。带上音乐去旅行，老派恋情，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孔令奇。 树女，穿上爱上淑女，爱上漫步边疆。 曲风带着80年代浓浓复古风情的老派恋情，来自于孔令奇，整首歌曲呢都是透露着一股恋爱般的清新感觉。说到这首歌曲的灵感，孔令奇说呢，他有感于科技现在越来越发达了，于是呢总会看到身边的大家每天都在低着头滑手机，错过了和身旁的人好好相处的机会，即便是面对面也是各自在看手机，然后分享一些，哎，你看他去了哪，你看怎么怎么地。孔令奇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更多的和自己真爱的人、珍惜的人彼此增加一些交流，增加一些沟通，更好的拉近友人和亲人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情感。于是呢写下这首老派情歌，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公园散散步、跳跳舞，或者是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毕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玩手机的机会变少了很多，因为太多的风景需要你去分散你的注意力。11:39，让我们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呢，我们跟随影片海王去往的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在影片当中呢，海王海后的探险撒糖地，哎，在这里呢他们彼此感受到了甜蜜，好像爱上了对方。美丽的西西里岛呢，其实并没能够像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米兰一样声名远扬，但是却因为帮派和多部电影而变得走红。比如说电影《教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都让西西里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和魅惑。来到西西里岛，你会发现这里淳朴的民风，还有古希腊的神庙、拜占庭风格的建筑，以及阿拉伯式的教堂，包括具有西班牙特色的广场，满怀人文情怀的古迹，迷人的自然风光，可以说全方位的会满足热爱旅行的我们。当然在电影当中，我们这次听到的这个音乐确实是梅拉来到这个岛屿当中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类的那种快乐、那种幸福。于是他在小岛上吃花，看到喷泉那种激动。 Darkness falls and she will 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to some twilight land where all but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My guide. Night falls, I'm kep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 burn and burn eternally? She's a mystery to me.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 words tearing me apart. She tears again my bleeding heart. I wanna run, she's pulling me apart. Fallen angel cries, and I just melt away. She's a mystery to me.Darkness in her eyes that so enslaves me. But if my love is blind, then I don't want to see. She's a mystery to me. Night falls, I'm kep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

起诉。只隔了一层纸，别上我笑得怕生苦，不小心被看破，脸红啊红成花骨朵。打开你真实的心，你能否想起儿时爱哭的 很给力，也是很给劲儿的一首歌，来自于阿朵演绎的《扯谎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方大同担任制作的。阿朵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带来了一张死里复活秀录音室版原声专辑啊。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把民族的元素跟世界音乐进行了一个融合。然后整张专辑我们听到的编曲呢，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电音成分在，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很原则上感受到的淳朴的民族风的情愫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曾经错过了死里复活这一张的话，真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听一下，还是非常酷的一张专辑。11:50，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西西里岛上欧洲最大的活火山。埃特纳火山呢，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活火山了，海拔3200米以上，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了。因为海拔较高，山顶呢有着不少的积雪，地下的火山灰就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炉渣一般。火山云圈，地表岩浆，凝固的熔岩在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到这里看一次火山奇观是西西里岛的一大亮点。而西西里岛可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继续的去好好的看一看。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说到火山，常年处于一种睡眠的状态，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今年全新专辑 Cindy Love to Sing 这张当中很多人很喜欢也很感动的一首大眠。拜拜。 谢他把我当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清醒一辈子也就那样子，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真有意思，忘了欲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